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莲石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从天宁寺桥到莲玉桥出城方向全线车多，建议司机朋友绕行路况较好的复兴路行驶。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四十位 BBF 裂痕。 新的联合正在延伸，悄悄一步步定居渐渐形成。 第三十九位许魏洲荣耀。第三十八位谢春花118.87。 你说我们竟然换新的相遇。 第三十七位坤，一个女人的心代表一首歌。 如果大海代表你的真心，你我相隔千里，只靠空气的转移。 第三十六位叮当，鼓鼓勇敢一次。 我说过我会陪着你， 陪伴你走过笑过哭。 第三十五位果味 VC， 妈妈我要回来了。第三十四位朱星东，全世界心酸。 如果我很幼稚，爱你到心不死。 第三十三位南拳妈妈奇迹。第三十二位金志文，由自己决定。 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 第三十一位王希，你要忘了我。 我希望你能忘了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三十位 TFBOYS 躲猫猫。 在这无风和夜晚，快乐变得好简单。 第二十九位品冠，如愿以偿。 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 第二十八位许茹芸，让我好好看看你。 让我好好看看。 第二十七位 Kiki 复演《白夜行》。第二十六位陈明，《此生无憾》。 我此生无憾，空着手。 第二十五位杨思杰，《面目全非》。 如果你不爱我，请远离我。 第二十四位迪玛希，《金鸡王冠》The Crown。第二十三位潘晨，敢来就敢爱。第二十二位王铮亮，老嗓子。 烈酒的老嗓子烂醉如泥。 第二十一位孙燕姿，我很愉快。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欢迎各位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先来听听2017年最后一期第57榜上的歌曲。首先是首周进榜第三十位，来自 TFBOYS 的《躲猫猫》。 蝉鸣吵醒了沉睡的决定，茉莉花香送来夏天的邀请，风走了坏情绪。 书包在沙发上打的休息，我看见天上闪烁的星星，它对我眨眼睛，小心思被它发现。 TFBOYS 的猫躲猫猫就是捉迷藏，重庆话叫做逮门，两个字呢就是逮猫啊。90后00后呢是跟 TFBOYS 一起来成长的，那么对于70后很多人的偶像呢是小虎队啊，我觉得应该算是准确讲应该是75后吧，像我们这种71年啊，小虎队就没什么感觉了。那么对于很多80后来说呢，和他们一起长大的偶像团体啊，我觉得应该有 SHE 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首呢 SHE 的一首回忆青春年少的歌曲，叫做你曾是少年。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却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今天的榜外歌曲第一首是 SHE 的你曾是少年，因为之前听到了 TFBOYS 的躲猫猫啊，觉得突然想起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哈、曾经的无忧无虑现在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啦。 听到这是2017年第51期中国榜 Top 40最好成绩进榜新歌，黑马首周第4，张靓颖、李荣浩的《女儿国》，这是大年初一即将上映的电影《西游记之女儿国》的主题曲啊。除了有张英俊的词曲创作之外呢，张靓颖演唱的部分啊，来自于经典版《西游记》的著名插曲《女儿情》。86版《西游记》当中最令人难忘的插曲之一哈，《女人情》。女儿情啊，原版原唱是80年代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叫吴静啊。后来呢，像李玲玉等等很多的歌手都曾经翻唱过。接下来，我想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版最不寻常的翻唱啊，万晓利的演绎版本，收录在2008年的翻唱合集《你在红楼，我在西游》。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保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你我意中人儿紧相随， 也许 许他也渴望拥抱。爱的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撂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跟 歌榜 Top 40排到第十，上榜三周。JJ 林俊杰最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伟大的渺小》，与同样来自新加坡的著名填词人小韩首度合作，将“小小的举动会带来远大的效应”这个概念加以呈现。哈， 也做得到。 下面我们听到同样是一首以小见大的作品，邮递员、医生、旅馆老板、园丁、理发师、修鞋匠等等这些平凡职业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梦想、青春年华。我们来听李荣浩的《二三十》。 邮递的工人，阿克的医生，几个开旅馆的人，园丁喝的茶，理发师的话，修鞋匠的家，没想过伟大。二三十岁的人，傍晚黄昏。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2018年全新品牌卡酷偶剧院正式开启。在近日举办的卡酷新年大派对上，卡酷主持人、众多偶明星和200多名小观众一起欢乐迎新年。据介绍，卡酷偶剧院每周日下午5点登陆卡酷少儿卫视频道。第一季节目包括《舒克与贝塔之克里斯王国》《狮子王》《海底小纵队》《匹诺曹历险记》《雪国精灵》等。此外，还将隆重推出2期原创大戏《开业大典》和《拯救白雪公主》。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大型原创季播节目《哎呦没想到》2017全国中小学生创意大赛元旦期间开播。大赛紧扣创意主题，在帮助孩子展现天马行空的创意思维的同时，多角度全方位地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创意之旅。即将在本周日晚播出的《国家宝藏》第5期节目当中，关晓彤将来到辽宁省博物馆为观众演绎全新的花木兰传奇故事。此前关晓彤就曾在综艺节目当中扮演过花木兰，这次再度与花木兰结缘，肩负起守护国宝重任的她收起了综艺心态，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大将花木兰。湖南卫视原创警犬伙伴励志成长特别节目《骑兵神犬》将于本周五晚迎来大结局。怕犬星人沙溢通过几个月与阿贝的训练，无论是障碍涉水还是野外拉练，都已经逐渐适应了同警犬的相处。但是时光飞逝，本周9位训犬员就将与朝夕相处的警犬告别，离开训练基地。沙溢与阿贝的分别令人感伤又温暖。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 新歌二号光良《造天气的人》。 一点一点，黑夜变成浅白色。 新歌三号黄绮珊《清平苑》。新歌四号柯有伦飞。 飞到更远的地方，梦的视线有你陪伴。 新歌五号赖伟峰怎么好怪你。 所以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不悔过。 新歌六号刘诗诗何者般若。 三香冰淇何者般若，难寻世间悲苦喜乐。 新歌七号常思思大梦想鸭。 我是小黄鸭。 新歌八号 SNH48 甜蜜盛典。新歌九号岳静川彻骨伤。新歌十号田丹暖阳。 什么都哼成歌，是无声盼进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继续来听听啊，这是电视剧《亲爱的他们》的推广曲，李若曦作词，王宗贤作曲，金志文演唱的《由自己决定》，首周进榜第32。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

这绝对是去年的一首爆款歌，和带你去旅行、我们不一样等等这些网红歌曲频频繁繁出现在各种病毒小视频当中哈。远走高飞呢，除了金志文的独唱之外呢，还有跟徐佳莹的 live 的合唱的版本哈。一连听两首，一个是金志文的新歌由自己决定，以及金志文去年半年前的一首爆款歌曲远走高飞，选择他去年的 EP Hello One 哈。好，继续回到榜上，这支组合已经成立14年，除了团长弹头之外，其他成员都已经好几波了哈。但这个音乐的 IP 呢，依然在推陈出新当中哈。我们来听听新歌进榜本周 Top 40排的第34，南拳妈妈的全新单曲《奇迹》啊。这首歌的 MV 特别选在当年香草把铺的取景地来拍摄，也算是故地重游。 每一天我要带飞翔送给我亲爱的你，每一次只是将我用手藏进你手心，就能感觉到那爱情在脉搏里定型，让时间匆匆忙忙停歇生存的考卷，我们放下了第一季却回答 青春就像麦克界里，命运安排渺小的相遇， 紧张的我们期待着下一场比赛，仍有奇迹。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 我们并肩走着，啊， 并回忆唱着，啊，说出我爱你，以是绝命的回忆。送给我亲爱的你， 黑板上的数学和好学生之间，那吉他琴弦曾比你着在手上的茧，在车上空气里被叠着汗水的气味，有些是我们爱翻越的旧的记忆， 也许作为奇迹就是不合努力， 拼命向前向前去挖缘分揭开谜底，但是考验的继续一辈子讨厌，那些喜欢的我和眼前都能眷恋， 这一切多值得去感谢。 给我亲爱的你，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 我们并肩走着，啊， 去回忆也唱着，啊，如果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响，送给我亲爱的你，要一直在一起哦。 我发誓要比现在的每一刻更爱你，时间是相对待你，爱因斯坦了解，几十年几千百年几万年的永恒几瞬间，你是我不 蓝泉妈妈的新歌《奇迹》，这首歌的发表让新一代女团员陈雨洁浮出水面。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安排的是2005年2号3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个时候蓝泉妈妈第一次成员更迭，加入了第一位女团员叫 Lara， 大家非常熟悉梁心怡。我们来听一下12年前的 What Can I Do。这首歌呢是新歌继往第35全新出发的果味 VC 乐队的妈妈我要回来了，收录在他们去年年底发行的全新的专辑 The Super VC。 妈妈，我要回来了。这里是麒麟，正在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歌榜。听过了2017年的果仁 VC， 接下来榜外歌要回到2001年的果仁 VC。那一年由张亚东担任制作人，推出了他们首张专辑《双重生命》。果仁 VC 也在那一年与达达和青蛙一起获颁中歌榜的未来主人翁大奖。来听这首《超音速列车》，稍后见。 给你的回忆汇成永恒的旋律，神秘的谜底，温柔纯净的爱情，就失去，就失去。你说你将去享受富下清晰的足迹，你宛若独立生命体，超音速列车中停停，谁说认识你还需要你自己， 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不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问候大家。今天的璀璨年华，我们照例来回顾过往同期中国榜的最好成绩上榜新歌，就是我们常说的黑马歌。不过呢，翻开过往十年的榜单，只有09、11、12和13年的榜单截止在51期，所以呢，我们来重点关注这四年同期榜单的进榜新歌吧。2009年第51期黑马歌，陈坤《蔷薇行》。 眉梢是你的香水，蜜语般危险的暧昧，我不在乎你是谁，那干脆和你往下坠，防卫爱太吊诡，给我告诫的机会，汗水流过耳垂，诱惑谁舍得为？你是我爱的点缀，胸口涌出的蔷薇，吻在心扉刺痛的甜美，惩罚我爱的结对，不能接近的蔷薇，静静的滋味。 是李健作曲，陈坤的《蔷薇行》啊，我记得有一次跟李健聊，他也觉得说啊，这个歌曲已经改得面目全非了。《蔷薇行》这个名字源自于日本摄影家啊西江英公为《三岛由纪夫》拍摄的摄影作品，收录在09年的陈坤的《迷》专辑当中。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之一还是当年还在幕后的李荣浩，有意思吧哈、啊？很多人都有音乐梦想，你我啊。还有包括一些企业家哈，下面这一位呢，他有着商人和音乐人的双重身份，他叫李建恒。其实这几年没有听他出新的唱片了。2009年的51期呢，有他的一首新歌，叫做《我怎能忘记你》。 我怎能忘记你？ 你就在我心里，一直都回不去。安静时候就想你，要如何忘记你？你就在我心里，明知道是可惜，很多事由不得自己。这世上人那么多，偏偏就爱你很多。我假装这样没什么，分开就为了自由。我不在意，我不在意，爱我的人你在哪里？我后悔有，又后悔没有，离开你多少是个错。我很在意，我很在意，爱我这样吧，一个人喝酒。 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我怎能忘记你》，来自李建恒啊。 他主要的身份呢是一名商人啊。2009年第57进榜首周排在第28的一首歌。 你在哪里？舍不得走，又不想留，就这样吧。一个人喝酒。 接下来我们去2011年，听到的是以第15名成绩入榜，汪峰的《爸爸》，收录在《生无所求》这张专辑当中。汪峰的爸爸生前曾经想要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但是最终没能够了却夙愿。后来呢，汪峰带着爸爸的骨灰游历世界，也就有了这首歌开头的歌词：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在北京、纽约、伦敦和悉尼。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在北京、纽约、伦敦和悉尼，把你撒进每一座美丽的港湾，把你融进翻涌的浪花里。爸爸，我想你，我想你，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我为你唱了这段旋律，那是第一次在你面前放声哭泣，当工人把你身上的白布掀起，你依然像过去那样的沉默安详，只是再也没有了那些听你。爸爸，我想你，我想你，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我为你默默祈祷的声音。妈妈，她比过去看上去苍老了许多，每天总会整夜开着电视，因为她的生命里突然没有你，那是怎样一种无法承受的哭泣。爸爸，我分离，我分离，为何你如此匆匆的离去，在天堂里爸爸，我分离，我 有点是是跟那个后面不是很干净。 拔不掉眉的我周末只能够一人游，坐在公园的长凳想着可怜小小虫，明明是春风吹来怎么感觉凉飕飕，孤单的我看着情侣手脱手， 如何度过月底的难 忘，发动电话进来轻轻跟着断，快餐音乐泛滥，老板还要管， 可是 我不是方大同，我唱的谁会懂，连饭都吃不饱，爱单身能一人梦，写给方大同，我想他能够懂，这是伤更需要难以而不只是老松老松，只是俗里震动不了的悲哀，太沉重的现实把彩色梦刷成黑白，听着那曲难引我等着你回来， 如何度过月底的难， 放通电话进来轻轻跟着断，老板还要管， 可是 我不是方大同，我唱的谁会懂，连饭都吃不饱，爱单身满月梦，写给方大同，我想他能够懂，这是伤更需要难以而不只是老松， 老哥总是让我改，然后逼着听到忘了情歌建议要拽，我看着台头的音乐人给音乐说拜拜， OK 赚钱是忘的 Only catch your mind， 我这 R&B 有家是忘了 R&B， 如果乐坛是这个样子我们要怎么努力， So I don't care， 我 可是我不是方大同，我唱的谁会懂，连饭都吃不饱，爱看山门一人梦，写给方大同，我想他能够懂，这世上更需要难以而不只是老松，我不是方大同，我唱的谁会懂，连饭都吃不饱，爱看什么一梦，写给方大同，我想他能够懂，这世上更需要难以而不只是老松，我不是方大同，我唱 2011年第51期新歌进榜排在第20，刘欣写给方大同。刘欣呢，在出道之前就非常喜欢方大同，出道之后呢，有机会发片，特别写了这首歌向偶像来致敬哈。啊，后来他们据说有一次两个人还在一个节目当中碰到了，方大同还特别为刘欣点赞。刘欣现在已经结婚了，他是2010年快乐男声的亚军啊，冠军是李伟啊。璀璨年华，继续来关注2011年第51期的一首进榜新歌。哎，这首歌呢跟方大同也有关系哈。小韩作词，方大同作曲，陈奕迅的《孤独患者》，首周进榜第25。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之璀璨年华。 欢笑声，欢呼声，燥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寒灯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心

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自俄罗斯的国宝级文艺剧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将从明天开始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据介绍，这次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将带来上下半场共24支歌舞器乐表演，不朽的传奇、神圣的战争、神圣的贝加尔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旋律将再次唱响。昨天，蔡依林在台中举办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 Live DVD 发布会，邀请200名粉丝到场同乐，更启动60秒摩天轮灯光秀，气场十足。现场蔡依林还清唱歌曲《天空》送给粉丝。同样是在昨天，杨千嬅在香港举办个人演唱会，由曾和她合拍电影《志明与春娇》的余文乐担任特别来宾。以行动力挺好友的余文乐事后在微博发文透露，太久没唱歌，真的很不习惯。多年没有在香港演出的谢霆锋日前作为嘉宾助阵活动，带来了长达7分钟的歌曲串烧，其中不仅包含经典老歌，即将发布的新歌《有火》也在现场进行了首唱。黄子韬2017 Promise 巡回演唱会首轮幕后花絮曝光，花絮当中记录了演唱会前黄子韬积极健身准备，在演唱会后台的活跃表现和在台上与粉丝互怼互动等特别瞬间。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今天晚上9点是《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欢迎收听。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璀璨年华历年第51期的上榜歌曲。因为我翻开过往10年，只有09、11、12、13年的榜单有51期哈，所以我们就关注这几年的。 可谁在茫茫人海之中， 2012年许巍呢终于发表了时隔4年的新的专辑，叫此时此刻。除了有许巍的全权创作之外呢，更是在编曲上下足了功夫啊。制作人李延亮，吉他手高飞，贝斯手李九军，键盘手臧鸿飞，打击乐手刘孝松，贝贝鼓手张永光等等都加入到这里面来，成就了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此时此刻》，2012年第51期中国榜，以空降季军身份入榜。 在这浩瀚的宇宙，蓝色的城市，只是生命的旅程，瞬间的停留，欢乐和悲伤，我已不会再回头，只是自在向远方。来不及感伤，如此难舍的美丽映照我脑海，难以回去的不安曾在我心里，我们欢乐和悲伤，我们不会再回头，只是寂静向远方，光明谁在群山云海之巅，自在的心常有天外之天，此刻谁在清晨伫立海边，迎着朝阳缓缓升起。 天边，心中绽放自由的梦想，默默思念旅行的终点。茫茫人海之中，久久凝视日落向着天边，心中绽放自由的梦想，默默思念旅行的终点。 我们听到了许巍2012年年末进榜的一首歌，叫《此时此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2012年啊，第51期上榜首周排在第24的一首歌曲，叫《灿烂的美好》，选自那一年汪小敏发表的首张专辑《Baby Girl》。汪小敏参加的第一个比赛是2011年的《花朵朵》，获得了全国冠军，进而签约种子唱片哈。话说他已经出道有6年的时间了，灿烂的美好。 雨可曾被自己淋湿，你可曾看过自己的影子，我曾用盲目的骄傲只是着你的光芒，藏着刺，灿烂的美好，亮的看不到。手挡下了阳光，忘记了我追逐你的悲伤，若月亮能用它的光让太阳出现影子， 晓敏《灿烂的美好》，五年前的一首歌。应该算是六年前哈，现在都已经2018年了，这个算术呢要重新来算一下了。璀璨年华，我们关注过往第51期中国榜的上榜新歌。2013年听到的是第51期榜的黑马歌曲，首周排的第16，蔡健雅的《坠落》。在这一年，他发表了《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专辑，将患病、焦虑以及爸爸去世带来的负面情绪，都通过音乐来表达出来。这首《坠落》是在设定了时间、爱情等主题情况之下和自己的对话。而歌曲的第一句就直抒胸怀，总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我无所谓， 总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我无所谓，这样的感觉或许从以前就在，努力独自面对，倔强的以为没人能体会我这孤独的伤悲，就别抱紧我，别安慰我，就放弃我，让我继续坠落。爱是什么颜色？模糊了，忘记了，似乎爱曾与我在。不曾逗留，也从不属于我。